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而此时，唐三也已经来到了距离他只有十米的位置。在唐三的右手上，一根并不算十分巨大、闪耀着奇异魔纹的长矛已经形成。第五魂技蓝银霸王枪已经进化到十万年级别之后，蓝银霸王枪的名字也出现了改变，变成了蓝银霸皇枪。单体攻击十万年魂技，而且是凝聚于一点的攻击。这虽然只是唐三蓝银皇的第五魂技，但因为其十万年的级别和攻击方式，却是唐三所有魂技之中攻击力最强的一个。蓝银霸皇枪与以往的蓝银霸王枪有所区别，不再是通体灿金，而是通体血红，在血红之中夹杂着一道道金色的魔纹，看上去极其绚丽。枪体周围所有的能量都是凝固的，根本不会外溢。当那赤红色的光芒从唐三手中凝聚成型的同时，也正是人面魔蛛皇被蓝银囚笼变异技能蓝银突刺阵迟滞那一秒的瞬间，宛如一条咆哮的怒龙一般，带着一声仿佛划破天际的尖啸，十米之内只是红光一闪而没，强烈的红光在空中瞬间爆发。但恐怖的是，他的攻击却只是凝于一点。当人面魔蛛皇从那一秒迟滞清醒过来的时候，立刻感觉到的就是死亡的气息。他那庞大的身体疯狂后翻，甚至将自己的八根猪毛长腿全部架在自己身前，交织在一起。不可否认的是，超过五万年修为的他，在对危机的判断上是极为敏锐的，或者说是蓝银霸皇枪锁定的气息太过强横。他八根猪毛交叉的那一点，正好是蓝银霸皇枪要攻击的那一点。剧烈的爆炸声中，人面魔蛛皇整个身体周围都扩散开一圈红色的光晕，凄厉的惨叫惊醒寂静的夜空。疯狂的爆炸中，他那无比坚实的八根猪毛几乎在一瞬间交叉在一起的部分就完全被炸成了碎片。要知道，人面蛛皇的蛛毛是他全身最为坚硬的地方，比铁筋还要坚硬十倍以上。八根蛛毛交叉在一起的防御力可想而知，可是面对蓝银霸皇枪透点的一击，却依旧不足以完全抵挡。瞬间的碰撞立刻令他的防御化为乌有，同时人面魔蛛皇庞大的身体被整个掀飞，旋转着朝后方重重砸去。此时此刻，他只觉得无比锋锐的能量刺激着自己身体的每一处，根本无法再去控制身体了。对于魂兽来说，只要他们的本体还在，断肢并不可怕，还有机会重新生长出来，关键是一定要留住性命才行。因此，人面魔蛛皇在向后翻转的时候，他腹下那张脸虽然已经完全扭曲了，但仍旧不忘喷吐出一口浓郁的白雾，掩护着自己的身体后飞。同时背后的甲壳再次裂开，这一次可不是用来切割什么了，而是疯狂旋转着，竟然在短时间内当作翅膀使用，来稳定着自己的身体。那白色的雾气无疑是人面魔蛛皇保命利器，哪怕只是刚刚喷发在半空之中，就连空气也似乎被腐蚀了一般，发出噗噗声响。同时这白雾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周围蔓延开来，任何接触到他的东西都会在瞬间化为一滩白水。 好剧烈的毒性。 不过唐三现在却沉浸在了一个奇妙的境界之中。从最先出手时的虎鲸邪魔斧，到后面连接上的缠绕技能破开蛛丝，再用蓝银囚笼困住人面蛛皇的身体，发动重力控制限制了他破开蓝银囚笼的时间，再到蓝银突刺阵争取的一秒时间，使蓝银霸皇枪恐怖的攻击力展现出来，整个过程如同行云流水一般衔接，技能上没有出现任何衔接上的缝隙，果然起到了极好的作用。从战斗开始到他用蓝银霸皇枪将人面魔蛛的八根蛛毛全部轰碎，只用了短短十秒的功夫。从正面攻击到控制再到正面攻击，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根本就没有给人面魔蛛皇缓过来的机会，就这样压制的他陷入了绝对的劣势之中。 不过在这个时候，先后使用了六个魂技的唐三体内魂力也已经有所不补，玄天功运转的速度已经有些跟不上他魂力施展的速度了，至少需要他深吸口气调整一下玄天功内力才能够再次释放魂技。而此时唐三已经面对上了人面魔蛛皇喷吐的白色毒雾，而人面魔蛛皇也正利用他背后的甲壳飞速逃开。如果是以往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唐三一定会选择暂时绕开前面的毒雾，或者从侧面或者上面追击人面蛛皇，同时缓过气来让自己的内力调匀，这样的话他一样有很大机会将人面魔蛛皇击溃。但此时此刻，唐三脑海中却满是衔接二字，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停顿下来。眼看着那澎湃的白雾扑面而来，他几乎是身体下意识做出反应，澄澈的双眼瞬间闪亮，两道湛蓝的光芒已经从他双眼中射了出去，正是紫极神光。当然，这并不是当初他一击重创比比东那种最大程度的紫极神光，而是将精神力凝聚在一起瞬间爆发的冲击，威力只有完全版紫极神光的三分之一，但在这个时候却已经足够用了。就利用紫极神光射出的同时，他也深吸口气，瞬间调整着自己体内的玄天功，同时也在射出紫极神光的那一刻，背后衣服瞬间裂开，血红色的八蛛毛悄然展现，疯狂的吸力同时从八蛛毛八根毛峰处奔涌而出，那面积巨大的腐蚀性白雾顿时凝成八股，被八蛛毛就那么硬生生地吞噬了。而唐三自己身上也出现了变化，轰的一声，人面蛛皇给自己逃跑的安排不能说不紧密，有了那超强腐蚀毒物的阻挡，按理说应该够给他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才对，可惜他今天面对的却是唐三。毒物能够阻挡物体，能够阻挡唐三的身体，却不能阻挡精神力的冲击。湛蓝色的光彩瞬间破开白雾，重重地轰击在刚刚飞起的人面魔蛛身上，惨嚎声中，人面魔蛛的身体顿时在空中翻转起来，口中八根蛛毛破碎的伤口处几乎同时喷出腥气扑鼻的白色液体，在紫极神光的精神冲击中再受重创。同时对他来说更加倒霉的是，紫极神光的轰击直接令精神力并不算十分强大的他陷入了短暂的昏厥之中，直径三米的身体翻转着被撞到了空中，唐三的身体瞬间飞腾而起，朝着空中的一点飞去，他飞去的位置也正是人面魔蛛皇的身体被紫极神光撞击，再加上他自身飞行被扰乱，身体翻转而去的位置，所有的一切几乎计算精确到了毫米。而这时候的唐三身上早已没有了先前蓝烟皇的盘绕，有的只是一柄巨大的昊天锤，双手握锤，唐三整个人的身体在半空中向后舒展，形成了一个半弧形，就像是一柄巨大的战斧斧刃一般。眼看着人面魔蛛皇的身体腾空而起，他手中的昊天锤顿时爆发出无与伦比的黑色光芒，与此同时，昊天锤的四个魂环从下到上如同波浪一般闪耀一周，恐怖到极致的霸气仿佛像是昊天斗罗唐昊降临一般，那昊天锤的体积又足足增大了 30%， 带着强横的黑光在血色杀身领域瞬间爆发的同时，重重地轰击在了人面魔蛛的身上。恐怖的爆炸力令森林中仿佛响起了一声炸雷，人面魔蛛皇的身体如同炮弹一般被硬生生地砸了下来，甲壳肌肉白色的液体四散飞溅，他的身体虽然没有被砸得支离破碎，但在胸腹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坑，无数白色液体疯狂涌出，他那存在了50000年的生命气息也在这一刻完全终结。半空中的唐三并未就此结束自己的攻击，昊天锤轰击结束，他整个人又再一次在半空中借助反弹力旋转一周，左手与右手交替闪亮了一下，这才漂浮着落向地面。显然，如果刚才那一击还不能结束人面魔蛛皇的生命的话，等待他的就是唐三左手的泰坦苍穹破和右手的天青寂灭雷霆，加上他们，唐三正好能够完成一个各种技能的11连击。别说是眼前这只人面魔蛛皇， 就是先前那只按摩邪神虎都没有办法再做出反击。落地后，唐三并没有急于去看人面魔蛛皇的尸体，整个人陷入思考中。 先前的无缝衔接，刚开始的时候是刻意而为，但到了后来却灵思泉涌，几乎是顺势而为，那种感觉是极为美妙的。一只强大的五万年人面蛛皇根本没有做出一次有效的反击，就在我手中彻底终结。这种击中必敌的舒爽感甚至还要超过秒杀敌人。每当一个魂技发出的时候，我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仿佛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加入到了这场战斗中一般，强大的实力压迫的对手根本毫无还手之力，这让我充满了快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唐三已经将这衔接的能力修炼成功了，毕竟他对人面魔蛛皇太熟悉了，最后八蛛矛又成功克制了人面魔蛛皇释放的毒物。如果面对更加强大的对手，能否将技能衔接得如此完美，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无论如何，唐三都明白，自己似乎已经找到了一条明路，而顺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基础就是自己必须要熟悉自身每一个技能的所有特性，只有这样在攻击衔接的时候才能如臂使指地让他们应用在战斗之中。背后不断传来的灼热感将唐三从兴奋中惊醒，他发现自己背部的八蛛矛此时都插在地面上，吸食着人面魔蛛身上流出的白色液体，那贪婪的吞噬仿佛是遇到了什么大补之物似的。 八蛛矛再次进化的契机已经来临，这只人面蛛皇可以说是物尽其用了。 身体微微潜伏，用八蛛矛支撑起自己的身体，右手朝着远处一招，强大的控鹤擒龙将他插在另一边地面上的海神三叉戟摄取了过来。八蛛矛全部插入人面魔蛛尸体之中，开始快速吞噬其中的汁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